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，书局就是一盏明灯，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。 以书会友，以书怡情，让我们敞开心扉，让书来滋润心灵，与书同行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。 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。 不管谁是你，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却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两名行凶的女佣似乎留下了一本记录作案的日记本，而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，一个人影却悄悄地来取那本日记。好了，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已经推理出凶手的两个特征。第一，凶手和硫酸钡有过接触。第二，凶手身上有某种特殊气味。哦，当然还有第三点，那就是凶手并不是红绿色盲，脚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凉凉、冷玄和钟可都直视着人影，脑中正把真凶的特征和眼前的人影一一对应起来。安枕拨了拨左耳内的耳机，继续说，光凭以上这两点，我基本已经可以锁定真凶，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件事让我无法释怀，那就是凶手为什么非杀我不可呢？到底我发现了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导致凶手两次想置我于死地？是因为我从陆寒冰口中得知了鬼火的事，还是我察觉了，还是我觉察到了烧焦脐带的用意？我认为两者都不是。凶手这么想要我的命，一定是我找到了能直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。可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绞尽脑汁，却一直找不到答案。之后，我转换了一下思路，或许并不是我发现了什么，而是凶手误以为我发现了什么。当我开始怀疑某人之后，又回忆起之前勘察二楼厕所的一幕，才意识到一个小细节。当晚陆小雨在厕所里目击到从积水里爬上来的真凶随即关上了窗子，那么如果当时关窗子的动静被凶手注意到了呢？凶手知道自己被二楼厕所里的某人看见了，而因为某个原因他误以为当时在厕所里的人是我呢？凶手以为我看见了他，所以才要义无反顾地杀我灭口。 等一下，安老师， 钟可有些跟不上思路，为什么凶手会认为厕所里的人是你呢？你又不是陆家的人。 我试着站在凶手的角度揣摩了一下他的心思。 安枕指着人影， 凶手认为当天晚上厕所里的人是我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以为我当天晚上住在了陆家。第二，他从二楼厕所的某个特征推断出厕所里的人是我。 特征？什么特征？ 没有镜子。 安枕直截了当地说。镜子？什么意思啊？ 二楼厕所的镜子在很早以前就被小雨砸坏了，因此那里没有镜子，而那间厕所是整幢宅子里唯一没有镜子的厕所。 我还是没听懂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钟可仍然处在云里雾里。因为我有镜子恐惧症。 安枕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无比惊讶。 你恐惧镜子？ 就连认识安枕这么多年的凉凉也不知道这件事。嗯，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镜子，不敢看镜子，甚至不敢面对反光的物体。但是这件事除了我的父母之外谁也不知道。 天哪，那你这么多年从没照过镜子，你要怎么看自己的穿着打扮啊？ 用李拍德拍一张就行了，现在有了手机啊，就更方便了，闭上眼睛对自己拍一张就行了，就能看到自己的样子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女生，不需要太考究梳妆打扮。 安枕若无其事地说。这也行啊。 好了好了，言归正传。 安枕继续望着人影。 凶手知道自己被二楼厕所里的人目击，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于是他开始思考，二楼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厕所，那么是什么人非要跑到这间公共厕所里去呢？当然，凶手不知道陆小雨把那里当成了秘密基地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真凶并不是陆家宅里的人。 当凶手知道二楼厕所没有镜子的时候，立马把这个细节和患有镜子恐惧症的我联系到了一起。只有害怕镜子的安枕才会特意来到这间没有镜子的厕所。 得出这个结论的凶手就坚信目击者就是我。 冷玄在凉凉耳边嘀咕着，这安老师的脑回路真是…… 好了，逻辑行进到这一步，我们就可以根据真凶的推理来逆向推理出真凶的另外一个特征，那就是他是个知道我有镜子恐惧症的人。 什么人会发现我惧怕镜子呢？ 安枕转过头，冷不防指着凉凉。凉凉有可能会知道，毕竟认识我这么多年，每次我搭凉凉的车都会坐在后座，那是因为我害怕会看到前座的反光镜。从这一点，凉凉很可能会发现我惧怕镜子。 被安枕这么一说， 凉凉紧张了起来。哎哎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安老师，我一直以为你坐在后座是因为宽敞呢。 但在陆哲南被杀害的时候，凉凉在外地，有着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。 你不是认真的吧，安老师？原来我之前也被你列为了嫌疑人了。 凉凉哭笑不得。 除了凉凉以外，钟可也有机会发现我的秘密。 安枕转而望向不知所措的钟可。 第一次和钟可在咖啡厅见面的时候，我坐在远离窗户的地方，还背对着玻璃门，那是因为我想尽量避开能照出人影的玻璃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当时还以为你这个人比较孤僻。 钟可恍然大悟。但是钟可也不是凶手，因为当木板从高空落下的时候他跟我在一起， 自己还险些被砸到。况且在陆家住了只有一年，他应该不太会知道小雨喜欢去二楼厕所玩。 真是谢谢你啊，因为我也是嫌疑人之一，你才把我叫过来的吗？ 被排除嫌疑的钟可嘟起嘴，好像并不是很开心。好了，除了凉凉和钟可之外，最有可能发现我害怕镜子的恐怕只有曼岭编辑部里的人了。安枕直勾勾地望着人影。编辑部里的所有人都清楚我的习惯，不用电脑作画，即使使用电脑也只是用防反光的雾面屏，还总是拉上窗帘遮蔽住玻璃窗。从这些现象都能够判断出我害怕镜子的特征。人影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，因此凶手的范围又被缩小了。他是一个在曼岭编辑部里接触过硫酸钡，身上又有特殊气味的人。安枕指着人影，凌厉的目光中没有一丝犹疑。综合以上这些符合所有特征的人只有一个，陆家连续杀人事件的真正凶手就是你，杨森。杨森挠了挠贴着膏药的脖子，眼镜后方透出阴郁的目光，这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。安枕直视着杨森。第一起案件里，凶手用了一张巨大的塑料薄膜来制造密室，当看见从湖里捞上来的塑料布时，我就觉得最近在哪里见过这东西。搜索了一番脑中的记忆之后，我终于回想起来了，我正是在你家见过那种塑料布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陈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之前也说过，这种塑料布有防尘作用。就在最近，你家房子重新装修过，后来我还到你家和你一起大扫除，那个时候罩在一堆家具上的正是这种塑料布，所以对你来说这个道具是现成的。杨森像雕像一样立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回想起来，我在休息室里吃小笼包那天，你问过我最近有没有去过陆家，我回答说去过，是在陆家杀人案发生前去的。那个时候你就以为在你行凶的那天我住在陆家，但实际上我是在更早之前去的。那时我说我在陆家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后来当你帮我擦拭脸上的小笼包残渣的时候，我对你说快点找女朋友，不要让刚装修好的房子空着。听到这些话，多疑的你便认为我那天晚上在二楼厕所看到了你，而故意提到了装修房子，也是在向你暗示塑料布的事。那个时候你以为我已经看穿了这一切，想要暗示你去自首，但当时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直到后来两次袭击我失败之后，我仍然没有揭穿你，你才渐渐察觉可能是自己疑心太重了。顺便提一下，那时我吃完小笼包以后去厕所洗手，出来时脸上竟然还沾着纸巾屑，这个细节也能暴露出我不敢看镜子。平时我跟你私交较深，也坐过你的车，你应该注意到不少类似的细节。所以杨叔，你比任何人更容易看出我恐惧镜子。这个时候钟可发问， 安老师，那他和硫酸钡有什么关系啊？漫画编辑会接触到这种物质吗？ 安枕微微扬起嘴角，那天杨叔和方木影来医院看我，小影带来了一只叫花鸡，在提到叫花鸡的做法时，杨叔说不卫生，说他之前还因为吃叫花鸡得了肠胃炎。说到这里，安枕把目光转向了梁梁。梁兄，那件事情已经调查过了吧？梁梁点点头，就在陆之南被害的当天早晨， 杨森确实去医院的消化内科检查过，当时医生给他服用了备餐，做了胃镜，诊断结果是急性肠胃炎。这就对了，安诊满意地说。得了肠胃炎的杨叔服下了备餐，这就是硫酸钡的真面目。之前陆文龙在医学院上课时也提到过，备餐就是硫酸钡，是一种检查胃肠疾病时常用的造影剂，服下之后能够透过 X 光诊查出病灶的部位。而因为备餐无法被胃肠吸收，所以直到通过正常排便排出体外前，它会一直附着在肠壁和胃壁上。那天晚上，杨叔杀死了陆哲南，就在取出脐带时，或许是因为被腐烂的气味恶心到，本来肠胃不适的他不小心呕吐了。也许呕吐量并不多，但还是有少量呕吐物沾到了脐带上，呕吐物当中恰巧还有没有排出体外的备餐，正是由于沾上了备餐，脐带被点燃之后才会发出绿色火焰。这一刻，安枕将所有的逻辑点都串在了一起。那特殊气味呢？钟可又追问。如果你们凑近杨叔，就能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，这种味道我身上也有。安枕神神秘秘地撩起上衣，露出腰部，那就是膏药的味道。 啊，原来是膏药。 安枕注视着杨森的颈部。杨叔因为颈椎不好，脖子上一直贴着缓解酸痛的膏药贴，这种膏药贴久了身上就会出现一股味道，而且这种味道是渗入皮肤的，就算洗澡也很难洗掉，如果突然不贴又会显得很奇怪。第二起案件，凶手曾在陆哲南的房间里躲了很长时间，很难保证自己身上的味道不会残留在现场。第三起案件，凶手爬上吊屋，通风天窗附近也有留下膏药味的可能，所以用脐带的胶味来掩盖轻微的膏药味，还是很绝妙的计策。那天杀手来到我病房的时候，我也隐约从他身上闻到了膏药味，但因为我自己身上也贴了治疗腰伤的膏药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现在转念一想，两种气味还是有细微差别的，从这一点也证实了想杀我的人就是杨叔。我想那个冒充换锁工的男人应该也是他。对了，在陆寒冰被杀的第二天下午，杨叔来医院看我时黑眼圈很重，我想那是因为前一晚一直在吊屋那里实施斩首计划，又要灌水又要等冰冻结起来，几乎整夜没睡吧。现在想来，指向真凶的线索还真是挺多的。虽然杨森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但是为了防止他突然逃跑，凉凉还是上前给他戴上了冰凉的手铐。这时凉凉的手机发出收到新信息的提示音，他点开屏幕看了一眼之后说，缉毒总那边有消息了。安枕接过凉凉的手机，端详着屏幕，转而望向杨森。杨叔，你果然就是路人买卖毒品的中间人，这就是你杀人的动机吧。杨森别过头，被铐住的双手握紧拳头，这样一来制造密室杀人的理由也就说得通了。 密室杀人的理由？ 钟可疑惑不解。 不是为了迎合诅咒吗？ 安枕摇摇头。你真的以为凶手费这么大周章制造三个密室，真的只是为了配合诅咒，制造恐怖氛围这种幼稚的目的啊？钟可哑口无言。和之前凶手所有的行为一样，陆家杀人案中的每个密室都有他的用意。我来试着还原整个案件的全貌吧。安枕可能站得有些久了，径直往折叠床上一坐。我想整起事件的开端应该要从杨叔成为毒品中间人说起。因为陆里和曼岭文化一直有合作，身为责任编辑的杨叔也经常到陆家走动，跟陆里有些私交。通过这层关系，路人也结识了杨叔。近几年出版行业不景气，导致作家的压力越来越大， 不少作家成了瘾君子，开始购买毒品。作为一个资深编辑，杨叔自然认识不少作家，路人正是看中了这条渠道，开始笼络杨叔，成为他的中间人，为其扩大买家资源。我不知道路人具体是怎么说服杨叔的，总之杨叔这几年一直在帮路人贩毒，相信他的收入一定很可观，最近还买了新房和奥迪轿车。但是同时，杨叔自然也一直提防着路人和整个陆家。这几年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，将陆家每个成员的底细都摸得一清二楚，包括他们的作息、生活习惯、癖好等等，甚至连女佣是色盲和扁平足的信息也全都掌握了。而在最近，杨叔去陆家做客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女佣房间的一个日记本。通过日记的内容，他得知陆家的一个惊天秘密，知道两名女佣就是当年被丢弃的婴儿，而他们正在谋划杀死陆家成员。但是你们看看桌上的这些东西，再看看刘艳红的那篇日记，他们真的杀人了吗？或者说他们真的懂得怎么把人杀死吗？在日记里，刘艳红也说他们要用诅咒把人咒死，也许这就是字面的意思，刘艳红和范小晴所指的杀人就是把人咒死，在他们的认知里是相信咒死这种杀人方法的。某一天，路人和杨叔因为毒品的事产生了纠纷，路人躲到地下小屋喝闷酒，杨叔用手机联系路人，得知他躲在小屋里。当天夜里，杨叔驱车来到陆家宅附近，悄悄潜入湖心公园，来到陆家宅后方的地下小屋，想找路人谈判。但这时小屋的入口已经被雨水淹没。下集当中，安枕详细推断了杨森究竟是如何作案的，以及他的整个作案动机以及作案计划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，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圣诞节的清晨，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死亡的号角吹响，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，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，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，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。 T 字代表什么？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，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，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？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10月18日，敬请关注。 惊喜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